喂，打俾何生啊！ 系啦，打咗啦，佢唔听啊嘛，佢唔听人讲嘢嘛。 何乔玲，起身啦！ 哎呀，喂，今次啊真系玩出祸啦！呢个乔玲， 点解咧？ 点解？ 因为咧，啱啱今日啦，嗰啲长辈嚟屋企开饭啊，一开门啊， 叫你捐钱啊， 乔玲啊， 系嘛？ 系咪一开门即系叫你何乔玲啊？ 系啊，我真系险险啊，个人啊，乔玲啊，咁嗰啲，哇，我啊，你知道啦，系嘛？ 我哋社区咧，而家啊争啲嘢， 系啦， 又有冇欠缺啲物资？ 系啊，最好你系整个基金系嘛？ 系啦，咁啊，街道清洁又有啲问题， 系啦， 乔玲 又有啲老鼠啊，唐人街嗰度啊，唐人埠嗰边咧。 就是那些啦，哇！真係俾長輩震一震我咧，我個人啊，曉一曉，盡量而家暫時啊，將呢個新聞放低先。喬玲咧，唔好亂。 拋開幫佢揚出去嘅，繼續係啊，何亨做咗喬玲。喂，同所有人都咁講啊！我上個星期同阿子成講話，喂，阿子成啊，而家何亨咧喺三藩市撈起咗，佢做咗喬玩啊！佢話有啲嘢想我哋攞，哇！做 得得得，唔係唔係，得得得，冇問題，冇問題，喬玲叫到。 阿子成即刻打俾你係嘛？ 係 啊， 係啊， 係 啊， 阿叔梅姐都係，一聽到話喬玩啊！ 哇！ 肃然起敬啊！呢位系 系啊系啊系啊！阿叔梅姐啊，即系去远游嘅时候都要同我联络一下，真系唔好意思。 真系乔玲嘅会讲呢啲啫， 冇谦口翻啲先啦。如果真系唔系咧，个心我而家个心仲震紧啊！你知唔知？ 阿叔梅姐，阿叔梅姐除咗泰山功德会之外，就系帮你啦，乔玲。 系啊，系好啦，咁啊， 成日都见到阿叔梅姐噶。 坐完之后见到佢系咪啊？ 系咯。 好啦，咁啊，开始今日嘅收流程啦。大家我系香港嘅刘伟恒啊。 大家我系。香港嘅唔系新界代表梁丽勤， 我系暂时三环市嘅何亨。 咦，听到有啲端倪，暂时嘅意思即系咩啊？你即系会三日后翻嚟啊？ 咁如果咁样介绍，梗系香港噶嘛？香港系我成长嘅地方嚟噶嘛？ 冇错啊，心系香港啊，老何。咁啊，唔单止系你，即系听讲话咧，就我哋成日都声称啊。聲稱咧手粉咧就遍佈全球， 係， 但我哋從來都揾唔到嘅， 冇做，我哋冇做過。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裏面吹噓咧，我哋嗰個 market 啊，我哋嘅市場好龐大，係有外國嘅市場㗎。 冇錯啦，咁啊，我哋但係從來都冇遇到。阿老何終於撈到一件啦，係嘛？ 系啊，冇错冇错，唔系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喺网络上面嘅沟通咧，就好几位噶啦，真系即系又倾开偈啊，又分享生活嗰啲添嘅，系啊咁样，咁但系呢一位咧就 抽鞋啊。 诶，冇，我而家只系见到一个真人，咁即系一个， 因为嗰个分享心事件事咧，我 分享心事冇错， 我惊你走咗阿一嗰条路，你明唔明啊？系啊， 哦，就梗唔会啦，放心，阿一嗰啲，阿一嗰啲系另外一个风格嚟噶嘛。咁呢一位嘅手份咧，其实我一过到嚟咧，佢就即刻揾我啦，喺网络上边， 系， 佢话喂，过嚟探下我啊，我话吓。你叫我當時未係喬玲啊嘛，佢話不如你過嚟揾我啊咁樣，我話嚇我過嚟揾你，我人都冇乜，我淨係識喺屋企去唐人街嘅啫咁樣，佢話好近啫嘛咁樣，佢就咧住個地方咧就喺 LA 附近嘅啫咁樣。 L.A. 啊，系 ，O.K. 哇， 咁我就呆一呆啦，系嘛？ 发音好准确啊，你 L.A. 啊，阿队长，你作为啊老华侨啊，知道嗰个距离啊，都晓一晓啦，系咪先？ 系四百几公里啊，系啊。 系啦系啦，協一協噶嘛咁樣，咁我就都好禮貌咁樣嘅。我話如果行開過嚟揾下你啦咁樣，咁就一句行開過嚟揾下你咧，就相隔咗兩年幾 啊。哦，係兩年幾後嘅事嘅。 兩年幾之前啊， 即係 我因為一上埠佢就揾我啦。 哦， 佢一聽我，咦，我肯去咗三環市啊，咁我就哇哦耶咁樣嚟揾我。 全程都係咁啊！你哋見面嘅時候唔係咁啊？哇！ 呢件事真係。 咁佢有冇話你訪問嘅時候出呢啲？声咧特别有， 好扰民 啊！我唔系咁，我唔系咁讲。 暂时净系我啲两位拍档讲啫， 我冇讲， 我冇 讲，我系好中意噶。 我冇讲，我笑啫。 系啊， 我唔系笑你，我唔系笑你，我笑林伟恒。 系啊，我拍得唔系好似啊。 系啊系啊，可能呢个系学紧英文有少少嗰啲语气、嗰啲美音嗰啲 变 咗少少。我依家又听下即系英式呢几分钟，阿小叔有咩介绍啊 ？Yeah，Oh yeah！ 你讲埋呢 个，讲埋听众先。好啦，咁你留咗个手粉喺 L A 嘅， 系冇错。咁佢今趟咧就过咗嚟啦。 哦，佢上三环市， 系佢上三环市， 就专登揾你。咁你同佢倾咗转偈嘅系咪？ 咁其实你好唔好意思咧？人哋特登去揾你。 唔会喎、 啊。 侨领嚟噶嘛？ 系喎， 佢嚟拜会佢噶嘛？系咪先？ 系啊，侨领咁 face， 我哋嘅风格噶嘛？ 咪就 系 咯， 系，哇，睇都系知名人士啊，系咪先？ 都系听众上港台揾 DJ 噶嘛？ 哦， 系咪先？ 系咪先？ 啊，虽然冇人揾我哋啫， 真系冇，真系冇。 喂，咁我 唔系，各位又唔系咁样嘅，我哋 唔系， 我哋系嘛，即系。記得謙虛咧就冇壞嘅，出嚟社會工作係嘛？ 你而家先講，你而家先講。 其實你已經深入民心嘅，你嗰種僥倖深入民心咗㗎啦。 又話自己個花園個後欄嗰度有桑拿房， 係啊，又一陣間又樹葉， 又有機械人啦， 冇計㗎啦，已經深入民心啦。 翻到轉頭啦，呢單嘢 係喂，鬧樹葉我都有少少嘢講喎， 聽咗先， 嚟啊， 聽下聽眾先，好嘛？ 哦，好。我两句嘅啫， 你讲咩先？ 俾佢讲两句先啦。哎呀， 冇闹树叶就系班长辈都有提一提我，佢话千祈唔好咁嚣张，佢话 哦， 佢话咧闹树叶俾人闹嘅，好啦，听啦，唔该。 何乔岭今次咧就三藩市嚟到呢一度咧，首次啊同一位首份倾偈，阿峰啊嘛系咪叫做？ 冇错，你好。 你呢个峰系艺名啊，定系嗰啲出街名嚟嘅？ 出街名啦、啊，出电台名啦、啊，手下留情好好听。头先同佢倾，眨下眼，原来听到有十年，我哋星期六时间开始听， 即系都系第一代嘅首份、 啊，可以咁讲啦，好开心喺度遇见啊，大家。 系咁，我首先讲点解我何铿咧会遇见呢一位嘅首份啦、啊，都系其实已经网络上面相应咗。今次咧第一次我何铿揸住我架前车咧，就载呢位嘅首份一程。咁啊，同佢傾下偈咁樣。你對手下留情啊，有啲咩諗法咁樣呢？ 我就先讚在後俾評語啦。首先呢，就覺得阿恆呢就好識揀歌嘅。咁阿琴呢就好識夾歌嘅。咁啊，阿一就應該，如果係要接到鬼多啲，應該睇返多啲我的電視超級啊 ，My TV。 哦，系、哎、啊， 系啦、 啊，咦，犀利喎！ 系啊，咁啊， 佢冇谂住接啊，我觉得佢。 Oh no！ 咁啊，喂，俾啲即系我想讲嘅意见啦。因为听咗咁多年咧，好多环节咧我都挂住嘅，包括 A side 啦，豆哥啦，同埋有次去访问啲小店啊，即系话访问啲凉茶铺啊嗰啲咧，即系如果有翻呢啲咧就好啲啦。 哦、oh, ，OK， 咁啊，系啊，仲有而家新嗰啲，就我中意殷勤嘅星期四， 吓、oh, 系， 咁啊四日唔当然啦，系咪先？咁啊，喂，其实有一样我好想要咧，就系、是、我好想 BBQ 咧加入埋 Family Day 六个音。 哦，罗爷，我又见佢咧系做咗功课嘅， 系啊， 即系你都可以喺我哋嘅专业嗰度讲嘅呢番说话。 有噶， 喂，咁阿峰，你听咗咁耐啦，咁啊，你嚟到系美国生活咗一段几长时间啊？ 我细个时就喺美国读书嘅，咁啊读完书喺度做一阵嘢，咁又翻咗香港，咁就系大概两年前又翻咗嚟呢边咯。咁啊，對加州都係新加州咯，跟住一樣啦。 係啊，哦，即係都係嗰啲初到鬼境，啱啱上埠嗰啲附近嗰啲， 差唔多啦，係啊，仲係學緊好多嘢要習慣翻，因為原來咧，即係雖然我喺東岸大啦，但係生活方式啊唔同嘅，係啊， 好 ，yeah，OK，for good， 係。喂，但係即係作為一個聽眾啦，咁你聽手下留情嗱，我哋做就我就凌晨四點鐘起身啦， 係啊， 咁你聽你個聽嘅慣性係點聽法嘅咧？ 我聽就係、是、如果半夜我即係扎醒咧， 要去廁所， 咁啱又係離開咪咧，咁我咪聽一陣先，咪再瞓過再起身咯。如果唔係有時就係瞓醒就去翻RTHK Mind 咁啊。 聽重温， 或者路上揸車翻工重温差唔多啦。 嗯， 系啊。 喂，咁點解唔選擇聽呢一邊電台嘅節目咧？嗱，你唔好踩呢邊嘅電台節目啊！嗱， 我唔踩，但識揀嘅咁樣揀手下留情咯。 哦， 係咪？ 你應該再講識揀就揀係揀港台啦。 識揀當然揀香港電台，香港電台125台聯播都好聽嘅。 係啊，咁啊，其實阿峰都係一個不折不扣標準型嘅港台嘅忠實聽眾啊。 係，祝香港電台 95周年快乐。咁讲翻以前，真系听《青春交响曲》《车淑梅神光》嗰阵时开始嘅。 淑梅姐， 淑梅姐 ，sorry， 系、 啊、车淑梅，全名你叫嘅咩？ 周末碰碰车得唔得？系啊系啊系、啊啊，所以好得意啊！又听翻梁继章你嚟咁而家，咁啊，仲有少少嘢想讲咧，就系咧。喂，我想阿勤咧播翻多啲新嘅日本歌咯。 哇， 系啊，咁我用翻个我嘅牙牙乌嘅日本文讲翻句啦，系冇？咁啊，阿勤生，新しい日本語歌は播多啲ください。 系 啊， 系啦。嗱，一抛日文，我又要 系啦， 嚟多一下，同你测试下先。你可唔可以用英文讲手下留情好好听咧？ 手下留情好好听。 嗱，你聽到啊？普遍嚟講咧，手粉咧，佢哋有時即係對自己嗰個表現啦，毫無保留啊，將佢自己最渣嘅嘢都顯露咗出嚟嘅。 咁啊，跟小叔叔學噶嘛？ 我明明叫你講英文手下能情好好聽，你要即刻講翻英文得噶嘛？ 我跟小叔叔學噶嘛？ 唔可以再做落去啦！呢、這個訪問一路順風啦、啊，你 好好好，喂，最後一條問題就係、是、阿琴究竟幾多歲？ 拜拜。 好啦，咁啊，当事人自己回应一下先啦。啊，我唔系好方便讲啊，呢啲啊，我都唔 系 好知。 系啊， 年纪嘅嘢咧，有阵时就真系 三三得个七吓。 系啦， 六三就得个九。 系啊，你自己计咯。嗱，刘伟恒成日都话六三啊嘛。 系啊， 系啦，大家自己计咯。 我覺得咧，即係曾經咧，我睇過一篇嘅評論文章，講到咧，即係手下留情係一個荼毒聽眾嘅節目。我聽完阿峰嗰個到嗰、那個即係嗰番嘅談論之後，我好明白啊，係啊，荼毒咗佢。 好明啊，咁啊，有啲咧我哋接到鬼啊， 即 係衰衰嗰啲咧，真係接到鬼、啊， 接到鬼同埋即係。即因為聽得太多啊，可能即係個人有啲走火入魔啊， 係啊， 有呢種狀態，係啊， 等於 我建議佢都係食翻啲藥噶， 唔係啊，即係等於咧，以前我哋成長嘅年代咧，阿爸阿媽好怕我哋群埋啲唔知咩人一樣，你真係 喺度痴痴呆呆啊， 冇錯，嗱好明顯呢個例子就係啦，你群埋嗰啲人咧，你就會同佢咧有類近嘅嘢出現，阿峰好明顯 翻唔到轉頭 真係要食藥啊呢單嘢， 阿羅可唔可以形容下阿峰哥係一個即係點樣？款嘅男子嚟噶， 哦，都几老实嘅个样， 老实样。 你有冇影相？ 咩年纪左右噶？即系佢听阿宋梅姐 咁，差唔多同龄喎，同我哋附近嘅都 应该系我估， 即系唔系六几，唔系六几，即系我同阿。 你唔使咁大力嘅，你使唔使咁大力勾落嚟啊？而家 有差距噶嘛？ 喂，但系 你 个 样似七几啫，但系你真实年龄六几啊嘛？喂 啊！但系你有冇影相啊？同阿峰 哦，影咗，不过喺佢个手机嗰度。 哎呀，喂，咁阿峰掟翻上嚟啊！ 佢冇俾翻我， 系 唔知点解？可能我哋就做完个访问之后，佢就嬲咗， 系， 以后唔上三环市啊！ 但系你哋有冇交换咗联络电话？ 哦，我哋喺网络上面有沟通，系啊，冇联络电话。 咁你哋喺边度见面啊？我想问下， 喺架车度啊嘛，系嘛？ 唔系，即系我意思，你喺咁佢喺咩位置嚟嘅？嗰度系。 其實咧，佢就上嚟開個會， 哦、 因為即係啲商業活動都開始翻啦咁樣。咁、佢上嚟開個會，咁佢話：喂，過嚟附近喎、啊、咁樣。咁我就喺屋企咧，就揸咗架車去 downtown 啊。 哦， 因為啲大 meeting、啊、大 meeting 啊，大 meeting 就喺 downtown 嗰度嘛。咁我就過去接佢咁樣咯，即係過去接佢。咁喺個車程嗰度，係啦、哦，冇錯。 喂，咁有咩感受咧？反而想問下何生，即係你見到一位即係他鄉遇故知，我哋留咗咁耐先留到第一個真人嘅手粉，你有咩感受呢？ 感受好深啊！ 好中意， 几咁虚伪啊！系，真系深得好紧要。 即系话队长啱啱做咗想播歌手势，但系又问我个感受啊嘛。 你个感受够唔够三分钟先？可唔可以讲得晒咧？ 我今日我讲唔到， 咁未讲唔 到，讲唔到。 哎呀！ 个感受就系咧，个感受就系咧，同以往遇到听众系一样，不过大家可以坐埋同一架车，个感觉唔错。 必须要讲，何生夹哥真系好咗好多。双眼稍微何独奏，吻口似何内围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在我六月爱慕，想个生日最期开着恋爱感觉太似花开。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声乐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如我不应该。 错失却现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随后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抽身，难了这步其中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会亦少抗衡，夜里辗转分失亢奋，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道远抱紧，故意失足。 MC 张天赋的新歌今天叫做花海啊，再次多謝秀芬阿峰啦，我唔知佢而家咪聽緊啦，或者聽朝聽到重温啦。 我覺得重温多啦。 係啊，有就留個言俾我哋，同埋將你同阿老可合照掉翻俾我哋啊。 阿老可，你有冇同佢講話會今晚出街㗎？ 冇啊。 哦，咁可能真係 俾個驚喜佢啊嘛。如果呢個時間聽到嚇嚇咁幾好啊，係咪啊？朝頭早時間。 好，轉頭翻嚟咧，繼續有鄭國光老師今日 last 一番嘅訪問啦。咁仲有好多歌會講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高尔夫球会发表声明，对于已以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局部发展计划首份环评报告将会被提交给环保署署长审批，表示极度遗憾，认为报告和土木工程拓展署所提交的补充资料都未能够解答环资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声明说，首份环评报告每个技术环节都存在严重和实质性的错漏，环资会和环境保护署要求进行的进一步工作仍然未能够解决相关报告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的问题，亦都未能够扭转环评报告严重不足和不可接受的情况。球会认为，如果这一份未达标准的环评报告被接纳，将会为香港的环评工作打开极差的先例，同埋带嚟不可逆转的生态影响。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报章撰文说，区议会是咨询性区域组织，并非政权机构，产生方式并不涉及市民的民主权利，不存在是否民主的问题。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力支持完善地区治理方案，期望日后委任区议员开设地区办事处，共同服务市民。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同一个节目说，区议会将会变成由上而下，监察政府功能将会大打折扣。俄罗斯指控乌克兰试图以无人机攻击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总统官邸，目标是杀害总统普京。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克里姆林宫上空冒出浓烟。克里姆林宫说，两架无人机在夜间曾经瞄准克里姆林宫，但是被防御系统击落，碎片未有对克宫人员造成损伤， 建筑物未有受损。普京当时不在克里姆林宫里面，他未有受伤，并且会如常工作。黑宫又说，俄方将今次的事件视作有计划的恐怖袭击，保留在合适时间和方式作出回应的权利。下星期二的胜利日巡游亦都会如期举行。莫斯科市长办公室随后宣布禁止无人机在市内飞行，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访问缅甸期间，要求缅方严厉打击网络诈骗犯罪。秦刚说，电信网络诈骗集团长期盘踞缅甸的边境地区，严重侵害中国公民利益，中方高度重视，并且决心严厉打击，要求缅方采取切实措施，协调各部门继续推进中缅泰联合打击行动，及时解救被困的中方人员。缅方就说愿意同中方加强执法安全部门合作，严厉打击边境地区网络诈骗等违法活动，维护边境秩序。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一，骤雨较为频密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不知你又会不会认同，其实全职妈妈沈瑞星讲紧的其实都是现代妈妈的苦况。 现在的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独立，最想你生完 BB 之后即刻连分条马甲线。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细个嘅时候，你会听佢写嘅歌。 咁 IQ 清得上十八至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 入到社会，又系听佢写嘅歌。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 开始谈恋爱嘅时候，你又会听佢写嘅歌。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余。 人大咗都系听佢写嘅歌。 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 手下留情，再度请嚟写尽人生百态，30到80岁都啱听嘅郑国光老师。 只也在眼。 校长今次呢都会做啊郑 Sir 嘅呢、這个即係、就是、音乐会嘅嘉宾啦，佢第几次做啊？ 第三次，我好多谢佢哋㗎，即係佢哋呢个时间呢国内嘅市场开放咗呢，佢哋嗰个即係嗰个期啊是好密嘅，即係佢哋各個機構或者各個地方都好想佢哋去演唱㗎嘛。咁、所以佢哋能夠勾到一個期俾我呢，我就覺得真係無言感激。 哦，咁嗱，不如講多幾首你鍾意嘅幫校長寫嘅歌啊。除咗《誰有改變》之外，你好多啦，即係《小風波》啊，《相識非偶然》啊，呢啲全部都係你嘅作品。你自己比較喜歡啊，鄭 Sir 邊啲校長嘅作品呢？ 又或者深刻印象？ 我覺得嚟講呢，校长我同佢写嘅歌，有一首叫做《唱一首好歌》。 哦， 咁我呢首歌，我覺得係喺我嘅創作嘅過程裏面咧，係比較上特別啲啦。我係一路行就一路寫，一路寫就一路行，由 EMI 唱片公司去到 Polygram 唱片公司完成咗呢個作品。 係咩？由邊度行去邊度啊 ？EMI 喺邊㗎？ 由 EMI 係由一村啊嘛，咁啊坐巴士。咁啊，坐到去旺角，系弥敦道嘅时候咧，发觉唔得喎，巴士系好快嘅喎，佢去到佐敦道我都未写起，于是就落车。 系 咁啊，早几个站落车， 带住个James Bond 夾咧，咁啊行到啲地方可以晾起只腳嘅，晾起個夾啊，又寫兩句，咁所以有嘛輪跡巴士嗰啲身邊嘅車經過啊， 輪胎軌跡輕拖 啊，咩細雨嗰啲全部係我沿途嘅經歷嚟， 多謝你， 只不過 係呢個 速寫，係一個速寫。喂，但係咁，所以我覺得首歌有一個好適合嘅旋律，有一個好適合嘅時間。是完成了，咁呢首歌嚟讲咧，系我同阿伦合作嘅比较上特别嘅一个situation 啦。 哦，咁优得几多嗰、那个呢四粒字其实喺边？喺 你担心紧啦， 行到边个位 置？如果我哋咧，如果即系唔识阿井 Sir 或者当时唔认得阿井 Sir 嘅话， 呢首歌， 咁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个 sales 咧赶住要开单啊， 系啊， 要见客咧就动嗰只脚写几句先，其实系要赶住交呢首歌嘅词。 首新的歌，寒雨正细细下，放街我步过，轻轻驶过，轮胎轨迹轻拖，寒雨里悄悄问，他走到日子怎过？有得几多？每天风雨会渐过，冷天总。失去为合作唱首歌，一首好歌启发向上，谁知一生可爱处甚多，睇到花开不必要收果，又叹奈何不必悔过，一生不要恨错， 唱咁多歌，你有冇其他系你自己好喜欢嘅？井 Sir， 好似同佢写嘅一啲歌，讲香港嘅山火啊，小心山火咧。 我爱大，我爱大自然啊，系啊，系啊。 我就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个旋律本身好特别， 系 咁，但系亦都系好有意思嘅一首歌啦。咁啊，难得啊校长又校长又唔介意肯唱。 系呢首歌，我哋一讲行山就播呢首。 系啊，系啊。 因为呢啲咧，唔系一啲咩情歌啊，嗰啲咁大嘅一般咁普通人能够接受嘅歌嚟噶嘛。咁我觉得我有机会同谭咏麟写呢类嘅歌咧，又真系即系我觉得系我嘅缘分嚟噶。 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 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孤言。让青鸟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清新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意，这美丽与永远。 又好似我同佢写第一张唱片《反斗星》咁样，佢喺台湾拍片。得四日假期過嚟香港要錄12首歌、我就喺錄音室度喺外面一路寫一路寫，佢喺錄音室一路唱一路唱，結果四日我哋完成咗12首歌。咁呢啲嚟講呢都係一啲好難得嘅經歷啦，即係對我嚟講一個創作人嚟講呢係一個唔係好一般人都會有有咁可話咁好玩嘅一啲經歷。 你壓力都好大喎、啊。首先 但係你 個歌手喺度， 你個出品亦都好強喎、啊，你好多產啊，四日已經12首歌、啊。 嗰陣時唔到你唔多產㗎，因為冇人做噶嘛，係得我黃沾同盧國沾， 係 啊，一唱片12首歌，唱片公司嘅監製就哦分咗佢啦，一人幾首搞掂啦，即係。情況就係咁樣。 哦，咁啊，反斗星校長有冇同你一齊俾啲意見你咁樣噶？定係佢 邊有得閒有意見咧？佢喺裏邊猛一路唱啦嘛，仲有意見。 你可以將唱完咁片都得。 大家都有目的，就係話完成咗呢件工作。 咁相識非偶然呢？ 相识非偶然是一首好特别的歌咯，即是当时是我帮他写，应该第差不多是第二张唱片咁滞啊。我觉得我自己都处理得几好啦，因为所谓情歌，咁点去写啫？咁我就用一个比较上特别啲嘅处理方法啦，即系好多都系相识噶啦，讲阿卢国沾都写过啦，相识注定成大错。 系 个嗰个想法咧，都系咁样的。不过大家嘅方向唔同啫嘛。咁我就觉得相识非偶然，就唔系一定要注定成大错。咁我亦都帮阿蔡枫华写过《何必曾相识》。 系啊， 咁我觉得相识咧，对于我哋人同人之间嘅嗰个关系咧，系好。重要嘅，识或者唔识，识或者识得啱，识得唔啱， 系。 愿永远良意暖，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句句永讲不厌，亦没法完。危难处两家彼此劝勉。情互牵，又似春风送暖。莫说相识于偶然，是天公有意差遣。没计算爱深浅，但我已觉察到情温暖。期望爱意永不改变，默默爱念。缘分有了，始终可碰见，能遇见越老穿针引线，缘顺相识非偶然，彼此一见而相厌，情牵一线。怀念那天共会面，那日初相见，令我心即刻似触电。情路挽手共漫步，永行不厌。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良意暖，在脑海尚可看见。共你牵手走进教堂，开心等那一天。 情牵一线。 咁啊，嗱，仲有好多嘅天王巨星咧，都会嚟同阿井 Sir 一齐开呢个 party 啦。咁我想讲一个我哋比较少同佢倾到偈嘅，佢就系张德兰姐姐啦。你都帮佢写好多歌嘅， 张德兰姐姐。 你唔系叫姐姐嘅，我哋叫 嘅，我哋叫张德兰妹妹啊， 或者叫圆圆啦。 我同阿德兰认识咧，就唔系就做唱片嘅。嗰阵时德兰系 TVB 嘅 artist 嚟噶嘛，咁佢欢乐今宵、四朵金花，我同 EYT 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嘅。咁所以我帮阿德兰认识咧，就好早期嘅啦，已经系喺除了唱片公司之外，就在香港电台呢，我帮德兰和他的先生张伟成呢，是合作过录过一个录音劇的。 广播劇 第五路公路好像是第五号公路。这个呢是一个广播劇来的。即是说我们那个关系就不是唱片公司。其实私底下都会有比较上工作上有好多合作嘅機會，咁就呢個係我當時是我嘅工作咧，除咗係教書啦，除咗係做唱片咧，我仲喺五台山，除咗街市之外，我都行到暈曬噶啦。 點解你唔行入街市咧？咁 因為好短時間。 唔係啊，我唔行入去街市，係街市冇揾我啊嘛。 但跟住又執咗啦。 係啊，我都想行入去。 係 咁啊，張德蘭姐姐咁多嘅歌當中，你自己有冇啲係比較喜歡嘅？ 當然係有好多啦。咁好似廣播劇咧，即係港台嘅廣播劇，我同佢寫過《讓我飄過》啦。佢當時喺永恆唱片公司咧，我都有好多合作嘅機會，《春天新希望》啦，咁之類啦， 係默默無言啦，係好多都係。咁今次佢又嚟同你一齊開 party 啦，咁你都好開心。我識咗幾十年係嘛？ 唔好講幾多年，我哋係有個合作啦。 有冇一啲系今次嘅呢个演唱会或者音乐会当中比较少，佢以前比较少嚟，今次都会嚟捧场嘅咧？ 阿欣啦，儿歌天后啊嘛， Purple 姐姐， 我系未佢未嚟过噶， 咁啊要讲下啲你啲儿歌啦。嗱，井 Sir 即系嗱，我又要多谢你啊！你真系扫晒我哋几路嘅。就小朋友，我听你啲儿歌啦，跟住追女仔嗰阵就嗰啲涟漪啊，跟住咧失恋就常不改变啦，跟住结婚就相识非偶然啦，一路写到人生嘅漫步人生路啊。 跟住到而家，你听翻转头咧，你会觉得嗰啲啊童年时真系撞正我嗰饭。以前细个可能未必食得听，而家听就更加有感受。 系啦，咁啊， 你嘅兒歌咧，又係一個 legend 嚟嘅。誒、哎，我都數都數唔曬，頭先講嗰啲電子神童都冇講 ，IQ 博士啊，一小靈精啊， 應該係TVB 嗰啲你都包咗嚟， 係咪全部都 嚟 曬 㗎？ 因為我平啊嘛， 因為咁 係啦，唔係因為咧，我當時係 TVB 嘅兒童節目啦，我係負責策劃啦。 哦 負責寫稿啦、哦嗯，又負責演出一啲 Muppets 啊咁樣咧，咁、 嗯、 變咗我喺兒童嗰個節目嘅範疇裏面咧，就出動得多啲啦、 哦， 好似教啲小朋友做手工啊，依啲咁種種嘅關係咧，係令到佢哋會啊係、哦、有一個人專係寫嗰啲兒童嘅嘢嘅， 哦、 有類似嘅工作就自然會揾我啦， 係、哦、 咁。即係我哋有時我哋話呢啲都係一個彩數啦，咁但係亦都要講你每一次嘅工作都要交得準得㗎、 嗯。 如果我寫出嚟嘅作品係污嘢嘅，做得唔好嘅， 就冇下次㗎啦。 做一次都冇下次，係 啊，冇下次嘅真 係。咁啊，譬如 IQ 博士咁，你當日拿上手 呢啲係好彩㗎，因為個劇集咁受歡迎，就算我寫得唔好，嗰個主題曲都會有好多人中意啦。 咁點解會IQ 博士裡面咧會講一句豬仔嚟啦咧？其中有句歌词咧，唱下咧就话猪仔嚟啦。 佢哋有个角色系只猪。 哦，我知之后叫好似叫人起身嗰只嘢啊。 啊，会飞噶嗰只猪。 我唔记得咗。 咁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乱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富贵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即係我覺得有時咧，我係好彩咧，會遇到好似有啲小朋友啲女仔好中意嘅甜甜小公主咧，咁即係佢哋會覺得啊，咁其實個卡通本身吸引啦。咁我睇完嗰個劇本，未必係我嘅功勞啊。 嗯、 有陣時佢嗰個卡通片原本已經有日文嘅。 歌词 嘅 主题曲 嘅歌词噶嘛，咁、我咪参考一下人哋点样写、 哦。 其实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 系、哦、啊， 即系我会欣赏到哦，人哋嘅卡通片系会咁样去写噶。咁、所以我话好多时我系因缘际会，嗰、那个环境系造就咗我。啊，乜一路做一路学，一路学一路做。呢、這個係我覺得係我自己好幸運嘅地方咯。 係，因為我真係冇，我又唔知道 IQ 博士嗰個原曲佢係寫咩啦，我亦都唔知道忍者小靈精有冇猶如個高山猶如個谷啦。但係我又記得咧，忍者小靈精咧，你一唱嗰句真係佢嗰個 好玩。 阿小靈精真係跑， 係啊，跑山係啊， 真係我真係好好彩啦，真係遇到一啲好受歡迎嘅卡通片，好似足球小將咁。 係啊，攻啊攻！ 咁有難得就係當時華星咧，好多歌星都唱啊。阿Q 博士係出到梅艷芳喎，係咪？ 係 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機會咧，唔係好多創作人都有咁嘅可能性。我係覺得我係無限可能。係。 小孩子最有。 咁啊，仲有一啲好朋友今次都会出现啦，譬如阿叶振棠哥哥，咁啊，难为正邪定婚戒啊等等啦。咁你同阿 Johnny 哥哥嘅合作又点样样咧？ 我同佢写一啲英文歌咧，我觉得写得相当唔错嘅。其中一首叫做《天长地久》，Longer， 改编自英文歌 Longer。咁我就中文就叫《天长地久》。咁如果你系熟悉嗰只英文歌嘅，你对住嘅英文歌词咧，同我嘅广东版嘅歌词咧，几乎系每一句咧。都是很完整在個位置翻譯翻出來，我覺得我很開心，就話我很多工作呢我是遇到，但是要想辦法去解決，去衝破一些難的關口呢，我都能夠做到。 這段情若要比山，山不算高，這段情定會比天，这段情若要比海，海不算深，深切是我爱慕。这段情定教山中野树顽强，这段情定会比花芬芳，这段情定教天空星星更光，此爱万世未忘。冬天燃亮爱火给你，春天小雨因你轻轻降，秋天炎夏挽手跟你同飞天上。岁月长，但见火光更是明亮，爱在燃亮我两的书篇，这段情又似纸边偷着微光，真爱万世未忘。 大家可以拿返份中文歌词和英文歌词出来对一下，郑老师告诉我们是差不多是对照这样写法的。 是 Johnny 哥哥的天长地久，转头回来呢还有郑老师会讲一下他现在的近况是怎样的。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方子。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国江。 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还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方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 莫奈何， 是否有因果， 讲翻呢个五十加二啦，阿井 Sir 觉得广东歌带俾你嘅人生一啲乜嘢咧？ 是我的全部，因为 我做的事除了教书之外就写歌词、 啊、都是做手工的。 那段期间是不是真的完全同步的同教书？ 同步的，我下午就一路教书，我是教足30年没有停过的。同埋嗰阵时我教书的时候呢，我是自己会提醒自己的，真的要翻足工。就算我有少少唔舒服，有啲咩头晕身热，可以顶得顺，我都唔请假。因为如果我一请假呢，就会有一个错觉，我去被捞。 哦，真系阿井，梗系琴晚填词填通宵啦，咁样。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咁中意做我啲其他嘅工作，嗰、那个兴趣咧，我就要做好我教书嗰份工作。 哦， 其实咧，如果你摆翻嚟而家咧，井 Sir 嘅身份咧，可以话系时间管理大师。 系， 即系我哋而家有个 term 咧叫时间管理大师。你谂下，你一日。我得24个钟，你都系得24个钟嘅啫，井 Sir 系咪先？你点都要瞓觉，点都要食饭嘅系咪？但系咧，你做出嚟嘅嘢咧，好似系人哋生活咗48小时先至可以做到嘅。 因为我个脑系分开左边同右边嘅嘛，我左边 个脑做 嘢嘅时候咧，我右边个脑就休息。当我右边个脑做嘢嘅时候咧，我左边个脑就休息嘛。 咁啊，咁多嘅经典啊，好多时咧，即系我哋呢啲后辈啊，或者坊间有啲即系研究香港文化嘅，都会尝试去解读。即系譬如话举个例啊，即系每一个填词人佢个风格啊，佢嘅特色啊，咁样啦。嗱，不如我哋亲自问下井 Sir， 你自己觉得你嘅作品嘅风格系点嘅咧？ 多变咯，我觉得我系会因应唔同嘅 situation 啦，即系个环境啦，我系会做我可能做到嘅嘢啦。我系由90年代，即系话89年后，我就已经系淡出咗流行曲界啦。唔单止我啦，卢国沾、黄沾，我哋慢慢都已经作品一路路少噶啦。因为林夕啊、林振强啊、潘伟源啊、潘元亮啊， 林敏聪啊， 嗰啲一路咁上紧嚟啦嘛。咁我哋觉得我哋好应该将我交棒俾佢哋。咁我呢段时间，我就自己觉得我系俾翻个时间表俾自己。 哦， 我就去学画画啦，学写字、学书法啦，学雕学呢个陶瓷啊，学一啲我自己好想做但系以前冇时间做嘅嘢咧。咁我又觉得好幸运，咁遇到好多唔同嘅我以前冇做嘅工作啦，好似我会写粤剧嘅剧本啦，我会写歌剧啦，我会翻译一啲歌剧啦，好似演艺学院嘅游资啊、灯笼有术啦、又或者系仙乐飘飘处处闻啊，即系呢啲翻译嘅歌剧咧，我又有机会去接触啦。咁我又觉得原来我潜意识里边系有啲能力，我自己未发掘到自己嘅、好似我写大戏、写粤剧，咁我真系大锣大鼓嘅戏，我又去写。到后来宗教剧啦，即系呢个利马窦啊嗰啲啦，咁之后再去咧，就有一种粤剧嘅新啲嘅趋势咧，就叫做戏曲音乐剧啦。咁我而家做咗一啲作品啦，起码都数出嚟都有四部，有两部，一部叫做《冼夫人》，一部叫做《良马》咧，都喺五月我嘅作品展同期。在西九大劇院演出，咁、就係撞到正噶，睇都冇得睇啊！因為佢哋又係26、27兩日啦嘛，一套就26做，一套27做。 到時你會點㗎？你會唔會上台唱兩句，定係你要坐喺度？ 我唱兩句，啲人走曬啦。 咁老師啊，你會唔會特別地咧？为咗你嘅作品展咧，于是乎咧就以一个靓仔啊，好 smart 啊嗰啲嘅形象，特登 dress up 咁样上台啦。 你讲我啊， 系啊， 今年82岁啦，个百亿公行得上台已经好好啦。咁到时唔好手震口震就得啦，已经。 我谂 我讲得一句完整嘅句子，啲观众都会拍掌啩。 咁你准备好你套战衣未啊？ 我嘅战衣咧，讲出嚟真系失礼。 我唔好讲今次啊，唔好讲今次，讲上一次即系四十周年、四十五周年咧、嗯，我着一套 tuxedo 出嚟。 系啊系啊。 咁嗰个 tuxedo 咧，就系以前喺 TVB 做香港小姐啦，或者各种大音乐 show 嘅时候咧，到咗原唱嘅时候，我就同阿辉哥两个小矮人拖手咁行出嚟光顾寂寞。咁啊，嗰套西装咧。我冇高度啊，到現在仲係五尺三，好似仲矮咗啲添啊！咁就著翻出嚟都仲 fit， 仲可以著，好攬、啊。 你 keep 得好啫， 好咯，係咯。 唉，都算啦。咁嗰陣時我都緊張㗎，一到五月啊，有香港小姐嘅時候我就掛咗套 set 咗喺個飯廳度啊，小心飲食啊，唔好肥啊。中圍一漲咗就冇衫著。 哦， 咁但係而家套衫咧？ 我今次都打算着嘅，咁、 哦、 但系而家要考虑紧，因为咧阿麦家就做咗两套衫俾我、 哦， 一套咧就系、是、即系礼服啦、 哦， 另外一套就西装，咁嗰啲料咧。啊！又格仔咧，又物格咧，好似唔 系 好啱我 嗰 个身份。我谂我着出嚟，我谂真系喜剧好喜剧性。 但系点解会阿麦 Sir 又会做两套衫俾你咧？ 佢见我孤寒得滞啊嘛，几廿年仲着翻旧时嗰套，佢、哦、都唔抵得啊！冇 咁点解你同佢系点样相识噶？佢冇唱过你啲歌噶，应该 麦。家我哋冇相识嘅，佢系新艺城嘅老板嚟噶嘛，我同新艺城写好多电影歌曲噶嘛， 哦、 啊分唔系分分钟需要你讲错咗，海市蜃楼 系啊，呢啲好听啊， 仲有就系阿 活色生香， 阿靓活色生香 系系 好多噶嘛，咁、啊、所以。咁嗰陣時佢都覺得我有啲創作力嘅，咁、 嗯、 啊叫我不如呢嘢嚟幫我哋個奮鬥房度寫劇本啦。 哦，你 有 份 原來 哦， 係你唔好嚇我啦！佢個奮鬥房七個人七支煙槍唔停咁樣煲煙嘅， 係 我死咗都未曾出到嚟啦。 即係你冇入過去嘅。 冇，梗係唔制啦，我推啊嘛，推咗佢唔做啊嘛，咁啊唔做，咁就嬲尾佢又唔知發咩做咩事幹就中起大氣， 係啊， 咁就 TVB 嗰陣時歡樂 滿東華， 滿東華 咧，哇，關你事嘅， 係咁啊，好以唱粵曲演粵劇為主噶嘛，咁佢話。叫我同佢寫一啲折子戲，第一步就幫阿芬妮做嘅柴房會啦，跟住幫阿徐小鳳做鬥氣夫妻， 係啊，嗰、那個好好笑啊，嗰、那個 刁民公主昂驸馬，咁跟住又幫陳松伶做鐘馗嫁妹啊，咁總之寫咗幾套啊，咁我嚟講冇所謂啦，叫得我做咪做咯，咁、 嗯、 又過關啦。咁、 啊、 就因為咁種落咗咧，我以後寫大戲嘅一個種子。 哦，就因為有 之後咧，我咪寫呢啲、哦、寫大戲啊，寫歌劇啊咁。 哦， 總言之咧，啲嘢唔係你想做就做，但亦都話唔係你想唔做就唔做。 係 咁啊，覺得。命里安排咯， 真系相识非偶然喎、 啊，系 相识非偶然，系相识，好在冇成大错，好好嘅视觉。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 后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爱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 即系今日咧，我听到一样嘢，我自己觉得好感动嘅就系、是，其实井 Sir 咧，你系冇退到休嘅，你其实仲好多嘢做紧嘅。 哎阿哥哥退唔好休啊，千祈唔好休，因为一退休咧，啲问题就跟住你噶啦。你会今日想下个头痛，听日想下牙痛，后日想下脚痛，就好唔得闲噶啦。 哦，所以头先我哋听到话井 Sir 自己撞自己旗添，即系你自己写嘅作品咧，就喺西九嗰边咧又有相，你自己嘅作品展又举行当中，即系其实你仲有好多嘢创作紧噶，可唔可以？ 而家我系帮一个儿童音乐团咧，系佢哋今年系20周年啦，咁就会同佢哋写一个音乐剧。咁但系因为里边嗰啲情节太复杂咧，咁我谂我都未必能够完成。咁但系好彩，我哋里边大家合作得好好咧，咁有时佢哋分担咗一啲嘅工作啦。咁我谂到时。7月就演出啦，而家仲喺度做砌紧，咁我希望勉强可以组合到出到街啦。 咁你一定睇到啦，7月系咪啊？ 七月睇到，但系仲担心，因为七月咧系我自己个儿童粤剧团咧， 15周年 啊，15周年咧，我又好想。为佢哋写一个剧本，即系写一个折子戏咧，俾佢哋演出啦。咁15年，好难得噶嘛，仲可以挨到今时今日， 即系继续运作。 咁但系因为而家学大戏嘅小朋友咧，就女仔多，男仔少嘅。你成个剧团先得两个男仔，冚唪唥女仔嚟嘅。咁叫佢哋反串啦，即系刘慧明啊、盖明辉啊，都系女仔扮男仔噶嘛。佢唔制嘅，佢做花旦靓啊嘛，呢个做扮男仔冇得靓咁样登台，咁所以又唔系好肯。咁而家我而家系谂紧我自己，我唔知点算。如果我真系要帮佢写嘅话咧，我唯有写七仙女咯。 咁啊嗱，井 Sir， 我建议你咧嚟紧嗰4晚你嘅作品展咧，你就乖乖地坐喺度享受下人哋唱翻你嘅作品。 都唔到我唔乖乖地嘅，因为我除咗坐喺度，仲可以做咩？ 你个心系咪都会飞咗一半过去嗰边噶？ 咩？起身鞠个躬咯。 喂，但系都系感动嘅，即系我会话。幻想到哇，喺度即系听翻一啲歌手嘅朋友唱翻自己嘅经典作品。其实我谂呢份个中嘅滋味咧，就得你全地球得你一个好明白嘅。 唔敢讲。其实咧，我哋只不过系我好彩嘅啫。其实都系啲歌能够流传落嚟，都系全靠歌手佢哋演绎得好。我哋歌词嚟讲写得几好几好，都系一堆文字啫嘛。如果唔系经过歌手嘅演绎，根本上都好难话流传出去，除非出本诗集啦咁样。咁都系唔会好似而家咁多朋友会记得啊。我所以觉得。今次能够有一个作品展，真系好大力，好大力，多谢佢哋各位歌手。过去个几十年咧，系真真正正系好用心去演绎呢啲作品，而令到佢得以流传，得以为大家喜爱。我除咗感激。感恩我都唔知要讲啲乜嘢。 其实唔单止歌手噶，喺好多普罗乐迷咧，日常生活里面咧，间中都会哼起啊郑老师嘅歌词嘅。即系我哋嘅身体里面应该都装咗唔少。 呢样咧，我又真系好托赖嘅。我啲歌曲咧喺我睇到嘅一啲报道里边咧，都真真正正系感动过一啲人，有一啲比较上好感人嘅故事。 咁啊，我哋有另一样嘢亦都好感动嘅，就係、是、呢其实阿郑老师就好谦虚嘅，就话咩自己行得上台都已经咩呀，又话讲嘢。其实呢佢呢坐咗喺度呢就两个钟，佢係冇要求过停啦，冇飲过一啖水啦，唔需要去洗手间啦，同埋呢其实阿郑老师佢嘅声线啊，用声系非常之雄浑嘅。 仲有你好多嘢都记得 很。系啊，好劲啊！八六、年佢发生咩事？ 不过好多嘢都唔记得。 咁唔开心嗰啲就唔好记得啦。 记得嘅系多过记得。 系啊，咁我哋好多谢郑 Sir 啦，即系有呢个50+2嘅作品展。亦都可以又上嚟同我哋手下留情嘅听众又即係听下偈啊， 亦都因为50+2，所以我哋可以再相聚啊，我哋可以 系啊， 多谢大家， 真係啊，好似Elvin 所讲啊，就哪天再重聚，我哋睇下几时咧，又请阿郑 Sir 上嚟介绍呢个作品，就唔系净系。原来唔系就系我哋识嘅歌词啊，你仲有你啲粤剧啊、新嘅作品啊咁样样，咁我哋等待同你重聚嘅日子咯。 好啊， 多谢谢国光老师， 好 多 谢晒， 好，拜拜。拜拜。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儿害羞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 呢首歌喺尾嘅，因为我自己私心嚟嘅，因为我最中意嘅就系郑老师呢首歌，即系因为郑老师写咗好多儿歌啦，咁亦都好多系我哋细个听嘅作品。嗰日一听到《小太阳》咧，我个人咧好感动啊，即系好天真啊，好纯真啊，嗰样嘢啊。 我哋之前咪同阿老师讲过涟漪呢两个字，呢、這个词语啊，呢、這个名词，就 是 因为听涟漪我哋学翻嚟噶嘛。咁但系咧，其实听《小太阳》咧，我学识咗旭日个旭字。 哦，系咪啊？ 因为细个唔识噶 嘛， 系啦，唔知点读嘅，原来喐嚟喐去咁样咯，就系咁谂嘅。 咁所以真系要再次多谢郑国光老师啦。 其实学到好多嘢。 喂，同埋咧啊，即系一阵间我一路都唔记得将一啲啊，即系郑老师嘅真 迹 嘅相啊摆翻上去，晏啲摆上嚟啊。咁因为其实佢咧嘅思路非常之清晰嘅。 嗯， 大家听下咧，佢真系个老师嚟嘅，佢讲嘢好有条理啦，好有文路，又好温文尔雅，同埋咧最紧要嗰样嘢就系佢真系记得好清楚啊嘛。 但系咧有一样嘢我就有少少不满嘅。 点啊？ 就唔係不滿鄭老師啦，當然，因為咧我哋咪傾到有一個位就係話啊，你記唔記得電子神童嗰首歌叫啊總要定啊， 冇播到嘛係嘛， 冇錯。 唉， 好失望。其实 冇办法， 郑老师都有佢打机同埋跳脱嘅一面嘅。 系咩？我唔系好相信郑老师会打机咯，系。 但佢填得好啊嘛。 系，再次多谢郑国光老师啊！ 多谢晒郑老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以82票赞成、一票弃权，三读通过财政预算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在私人住宅市场方面，政府综合考虑楼价变化速度和幅度、住宅楼宇成交量、未来供应量、经济情况和市场气氛等，认为在目前环境下无需要调整住宅物业的需求管理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楼市经调整之后稳定落来并且反弹，成交量回升，目前不认为有需要调整辣椒。他又说，预算案预测今年经济增长介乎 3.5%至5.5%， 政府经济顾问现正检视相关数据，今个月中会公布更新数字。他说，如果外围政治经济形势不恶化，有信心今年经济增长幅度会在较高的水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除了落马洲河套区的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由中央援建之外，其他八个地点的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都是由特区政府负责兴建和承担建设费用。由去年起至今年一月底，政府承担的相关开支一共有16亿6800万，当中膳食、保安、清洁等的服务、公用设施以及专用物料和家具及设备的开支达到13亿9100万。至于营运社区隔离设施的员工薪金开支涉及2亿7690万。卢颂茂回复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说，政府正是就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的未来安排进行详细分析和研究，具体细节在稍后会适时公布。俄罗斯指控乌克兰试图以无人机攻击克里姆林宫，目标是杀害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说，两架无人机在夜间曾经瞄准克里姆林宫，但是被防御系统击落，碎片未有对克宫人员造成损伤，建筑物亦都未有受损。普京当时不在克里姆林宫，他并没有受伤，会如常工作。俄方将事件视为有计划的恐怖袭击，保留回应的权利。下星期二的胜利日巡游亦都会如期举行。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否认乌方同事件有关，话攻击克里姆林宫对基辅在战场上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刺激俄罗斯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至少八个学生和一个保安死亡。警方拘捕一个14岁的少年，估计他是有预谋犯案。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朝早八点几，大批身穿避弹衣和戴头盔的警员接报之后到场，封锁学校周边区域。被捕的七年级学生被锁上手铐带走。警方说，疑犯涉嫌从爸爸的屋企偷去一支9毫米手枪，去到学校犯案，相信已经策划袭击一个月，详细计划进入哪些课室，亦都已定了目标名单，正是调查他的动机。遇害的学生包括一男七女，案中另外有6个学生和1个教师受伤送院治理，部分人情况严重。当局宣布星期五起全国哀悼3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660点，跌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4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5.34，瑞士法郎0.888，加元1.364，人民币6.918，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8.02美元，卖出2018.37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气温介乎24-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一骤雨较为频密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在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日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好啦，晚上时间嘅9:37啊，香港时间9:37啊，阿老何嗰边几点啊？而家 系三藩市时间啊，早上6:37啊，咁啊温度系9度嘅，咁啊今日个温差冇咁大啦，最高气温去到16度嘅，咁啊据啊一个嘅天文台嗰个显示咧，就系毛毛雨啊，系啦，咁啊湿度系82%嘅。 喂，阿何生，我想问一样嘢先讲今日个题目，因为头先我觉得阿老何嗰个报道咧好专业啊，好似做紧嗰啲晨早节目嗰啲啊，你会即系你喺嗰边，你都系城中一位即系好受欢迎嘅 DJ 啦，而家节目主持啦，你会唔会考虑埋报下新闻啊，或者讲下呢啲交通资讯啊嗰啲嘢咧？ 呢啲嘢咧，其实嗰啲嘅桥领唔做噶。 阿勤啊，真系傻我啦！我驾驭唔到，应该话我驾驭唔到。 点解啊？ 即系呢边做开电台啲真系好犀利，佢哋真系几全面下噶。即系佢哋咧全面到系真系由翻工广播第一下开始咧，所有嘢都要包括在内啊。由即系譬如报天气啊、新闻啊、财经啊、交通啊，咁之后咧仲要做完啲直播嘅嘢之后，再出嚟做一啲幕后嘢，譬如录广告啊、做 mixing。啊！筹划、筹备活动啊，嗰啲哇，真系不得了。 但系佢哋收嗰份人工同你而家收嘅唔系一样，所以都系 差好远，差好远，我啲好皮毛嘅啫，都系。 哦， 系啊，系啊，系啊，系。 咁啊，唔讲呢样嘢啦。系啊，喂，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就。点解会讲咗酒店？我都唔记得咗。 因为唔系，其实何亨讲嘅就系话佢有啲习惯，就喺酒店嗰度咧，即系有啲咩系入到去嘅时候一定要做，唔做唔舒服嘅咧。咁又带晒枕头啊、被铺啊咁嗰啲去晒嘅。 因为两位主持两位拍档主持嘅怂恿之下咧，我今次都攞两个茶包翻嚟嘅。 啊！你讲真噶，真诶，唔系咁咩先？咩先？ 有冇带喺摆喺袋先？ 哦，喂！但系咧，其实对于嗰啲茶包咧，你 真系有啊嗱， 你哋会唔会有啲？你哋会唔会有啲迷思嘅咧？ 有咩迷思？摆咗几耐啊嘛？ 系啊，我都惊呢样嘢噶，其实。 算啦，你瞓都瞓咗落张床度啦。 唔系我知，喂，瞓落张床度同埋饮啲嘢落个肚系两样嘢嚟噶嘛。 我哋唔好睇嗰啲话咩，啲都市传说话嗰啲茶壶啊、水壶嚟做咩啊？ 嗱、茶壶咧，讲开又真系讲少少，我就真系每一次都系咧，一定要，因为有啲人咧真系用得好差噶嘛。 打边炉乜 咯？各样咧，整公仔面之类，真系大家唔好咁做。 洗衣机嘛，变咗，因为够高温啊。 系啊，大家真系唔好咁做。即系你如果你煲嗰啲水之后，你冲出嚟我嚟洗嘢就另计，但你咁样即系塞佢落去就唔应该咯。 落去嗰啲咧，唔好讲啦， 所以咧，我个壶咧，我都要用嘅，因为我都系要饮热水嗰啲人。但系咧，我就一定会煲两次之后，即系煲咗倒咗佢，再煲再倒第三壶，我先至用咯。 系 唯有系咁咯。 系啦，咁啊，阿老康有冇嘢补充啊？喺呢方面， 我冇乜特别，冇乜特别。 系咁，我哋今日咧， 一阵间再俾人话我哋洁癖啊。因为如果你话水壶，我都有补充噶。勤你其实咧，而家坊间有啲咧，类即系露营水壶啊，又或者系嗰啲咧叫接合式嘅水壶啊，即系本身你唔用嘅时候咧，可以接到咧， 扁晒， 好细嘅，扁晒嘅。一用嘅时候咧，拉翻去，咁之后咧 插电 啊，或者用其他方法，譬如 USB 嗰啲嘅，我啲叫嗰啲手提嘅插电嗰啲咧。搞掂晒， 因为我唔想再买多嚿嘢翻嚟嘛。 我送俾你啦，咪得咯。 唔系啊，唔系啊，你令到世界多咗一嚿嘢嘛，我就唔想咯。系好，讲完。 好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因为讲紧近排复常啦，又黄金周啊咁样样啦，咁大家住酒店啦，咁啊，大家就本来我其实就想讲咧，即系一啲我哋好深刻嘅酒店啊，或者即系无论系好高档啊， 或者好低档次啊， 或者嗰件事好差劣咁样样啦。咁我首先咧，我个人嚟讲咧，我系几中意住酒店嘅。咁最主要原因就因为首先屋企狭小啦，即系我又冇阿老可嗰啲可以三面落床嗰啲房间啦。 冇咁讲，你都系跑马地出入过嘅。 跑马地出入嗰间，我真系跑马地年代都系瞓碌架床。 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啊，有阵时啲主持之间系会咁样嘅，sorry 啊。 咁啊，所以咧住酒店咧有一种因为点解屋企太多嘢，咁而酒店嘅空间咧始终都比较宽敞啲，即系佢唔会摆咁多杂物喺度啊。我都话成日瞓觉，我都惊我个女嗰啲嘢砸落嚟。咁啊，但系酒店你冇呢样嘢啦。咁但系咧，你话唔好嘅酒店咧，我又唔系即系细个你翻去即系探亲嗰阵，嗰啲宾馆事件就大家都听唔少啦。即系嗰啲六点至七点先有得食啊，七点后冇得食嗰啲状况啦。咁或者佢哋啲房间有积嗰啲，咁嗰个年代又好明嘅。但系嗰阵时亦都因为细个嘅关系咧。所以就唔会有一啲咩哦，原来咁样系叫做唔好啊！即系酒店咪就系咁噶咯，即系有阵味噶嘛。咁同埋因为嗰个年代咧，都仲系大家好兴喺房间度煲烟，咁所以其实入到去咧，其实你闻到一阵好强烈嘅烟味，但系细个唔知嘅。好啦，咁啊，所以我谂咗好耐，究竟有啲乜嘢系令我最难搞咧？其实系个厕所。 嗯， 我记得有一次咧，应该喺内地做嘢。咁咧就首先因為聽講話嗰段階段咧就又係嗰啲唔知咩假期咧就好難 book 房啦。咁我有個朋友就，呢間已經係唔記得咗，好似喺上海呢間已經算好好啦。其實咧個房係冇事嘅，廁所出事。 通常都係個房係冇事嘅，廁所 因為要蹲啊，因為要 冇錯啦。 你要蹲啊？ 哇，蹲就大件事啦。首先咧， 蹲就一件事啊，唔係蹲係一件事啊。 係一件咩事 咧？我嗰陣時咧，即係初到內地工作嘅時候咧， 蹲啊， 佢哋嘅個蹲啊，即係除咗蹲之外咧，係咧，佢哋廁所嘅設計係真係幾非凡嘅喎。 係點樣咧？ 我係估唔到咧，我其實係踎邊蹲係邊邊嘅。 唔係，通常蹲 都有呢種疑惑。 唔係啊，通常蹲。咧啲人都系唔系啊？你都系唔知道自己蹲边边好噶， 系咪啊？ 唔系嗱，其实讲真，以前咧香港嘅火车站咧，有啲火车站系 有 洗手间，都系蹲噶嘛。我都系 喂咁而家，譬如你有阵时去有啲旧啲嘅郊野公园，佢啲旧式嘅 蹲 咁，但系咩问题？我冇呢度训练啊。 唔系啊，好，我又想问下大家，咁你会系向个面向住道门，定系背住道门啊？ 唔系佢唔系嗰阵时打横噶嘛？你入到去。 唔係，同埋基本嘅設計，以我自己即係譬如喺香港蹲開嗰啲咧，佢係成個 唔好意思啊， 咁 係食緊飯嘅嚇， 係一個類似鎖匙位嘅，即係舊式少少鎖匙。係 冇錯冇錯，圓形 後邊就比較圓啲，範圍大啲，咁就有個水位噶嘛。 個渠位係啦， 嚇咁啊，前邊比較窄啲噶嘛。咁我因為用開同埋受開呢個訓練嘅關係就好清晰嘅。 嗯， 係咪？ 你識嘅，即 係 你識。 唔係你係向邊邊先？锁匙位你系向锁匙顶定系锁匙啄啊？ 锁匙钉，锁匙 面向锁匙钉， 面咧哦，面向钉， 面向钉， 哦你面向钉噶、 哦，面向钉。 哦哦啊，好中意啊！嗰啲好 firm 嗰啲咧，我好中意。 如果由于要就嗰吨位嘅关系，你偏中间都得嘅，即系未必去晒、啊。 即系总之咧，就系你系向面向窄嗰一边啦，窄啲嗰边。 面向窄嗰边，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 刘伟雄咧， 我唔识啊。 唔系，咁你都去过 啦。我两样都试过啊。 哦， 嗱，咁、 哦 okay、 当时嗱问题就喺呢度啦。嗱，唔好意思啊，各位，如果食紧饭听众，我真系讲紧一个真实嘅 case 啫。 系。 因为我唔识啊，我唔嗱，其实咧应该咁讲，翻去细个嘅时候，因为我都讲过啦，我嘅妈咪嘅外家咧，细个就系住喺嗰啲警察宿舍嗰度嘅，咁嗰啲旧式嘅警察宿舍咧，其实佢系蹲嘅。我細個係得嘅，但係我記得 以前嘅公屋都係蹲㗎嘛。 冇錯啦，蹲嘅。咁但係當時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應該係我哋公公婆婆啊，或者啲舅父舅母咧，佢係會撐起個 B B 啊，即係嗱，譬如我小朋友， 哦、 即係如果你要開大嗰陣咧，咁佢係會竇起你嘅腳，然後嚟啦咁樣樣噶嘛。好啦，問題就喺度啦。 我哋大細都係竇起嘅。 冇錯啦。咁啊，由於咧，我自古以嚟係再冇一個咁嘅訓練啦，咁我唔識啊。 咁但系你细个企喺度嘅时候， 企喺度冇事噶， 你都向一个方向噶嘛。 系咁问题，我讲紧去开壁嘅时候嘛，细咁梗系唔得，冇所谓啦。你求其有个窿肥去咯，冇所谓啦，好简单啫呢样嘢。跟住去到大嗰度搞唔掂，我唔识啊。 嗯。 咁咧嗱，第一就系我哋咧原来咧冇训练过咧，我哋嗰个脚骨力咧系唔能够负荷一个人踎太耐嘅嗱。即系我每日咧，我翻工之前，我梁丽勤喺出面成日拉筋噶嘛。咁其实我踎嗰个时间可能得廿秒嘅啫。 啊，不过佢又真系踎得好渣噶，老实 讲。系啊， 刘伟恒真系要侧边有扶住。 系啊，冇错啦。 佢要有侧边扶住先可以蹲啊。 嗰啲叫做咩无障碍嗰啲做法， 佢都无障碍噶。 系啊， 佢真系要加多改装啊。 咁啊，好啦，咁啊有一次咧，唔系就嗰就系嗰间啦。咁你都知啦，咁你譬如食完麻辣火锅，咁你有反应噶嘛？个人，但系咧可以去到有反应都搞唔掂啊！我唔识去啊！ 咁但系你有冇嘢流射出嚟啊？咁 冇咯，唔得啊，做唔到嗰个效果啊！我觉得人系有一个好特别嘅设计，就系咧，当你嗰个掣未揿着咧，佢系会。点都唔会 哦，系冇错，系啊，系啊，系 放出嘅， 冲破唔到， 冲破系冇错啦，冇错，冲破唔到。好啦，咁当时咧其实系好大镬嘅，因为咧我觉得我系有呢个需要啦，咁亦都好正常啦，但我做唔到嗰件事，我又踎下咧，我又惊个人跌落去，即系坐落去后边啊，你知咧嗰件事系可以好灾难噶嘛，坐咗落去噶嘛，可能会整亲，亦都会有清洁上嘅问题啦， 系啊， 咁最大问题就系我冇办法，同埋咧我只手唔知摆喺边啊， 系你要有两嚿嘢扶落噶， 我又冇咁长，我撑唔到长。哇！差唔多撳地咧， 又污糟， 又唔係啊，都唔好理污糟啦，你要處理件事啊嘛。撳地都唔得啊，即係覺得隻手唔知點擺先做到嗰個動作，咁以至到嗰個開關掣未能夠啟動。 咦？咁你拗幾日喎？睇嚟 我後來係做咗一件相當之老土嘅事噶，我係因為好在我喺嗰度咧就有朋友， 我去朋友屋企借廁所。 喂，搞唔掂，我好大單嘢，你可唔可以過嚟接一接我揾部的士嚟？我話因為咧我好需要去洗手間，但我真係唔識去，可唔可以上你屋企借一借？咁當時佢係我係問第一個問題先，佢話：唔好意思，你屋企咧，你屋企咧其實係坐係踎定坐 嘅。跟住咁啦，我哋咧都仲有啲痰罐咧喺百貨公司有得賣嘅，不如買個痰罐俾你啊！ 嗰陣時好夜噶啦，其實 但係佢突然間咧，即係如果你夜媽媽接到一個朋友嘅來電， 問你屋企坐廁定係踎廁？ 唔 係 啊，佢話俾你聽，我去唔到廁所，其實都係幾恐怖呢單嘢，應該要 call 白車嘅。 係啊，咁我就將我嗰個狀況解釋俾佢知，咁佢都係勉為其難咁樣處理。咁第二日咧，我係因為佢第一晚冇嗰啲房啊，咁所以我其實嗰間酒店咧係有兩款嘅廁所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只不過第一晚冇，咁你其實櫃台佢唔理解你呢件事噶嘛，我想換嗰間房，點解啊？因為廁所唔啱，咁第二日就真係要硬着頭皮同我嗰位嘅職員講，我搞唔掂喎，咁樣我真係生存唔到嘛。 咁跟住佢示範一次俾你睇啦，咁樣用㗎嘛，先生。 其實我爭啲有啲衝動，我想上網睇係嗰件事點運作，我衝破唔到嗰陣時，同埋你個人一慌咧，你又緊張啦，一緊張個開關掣咧。更加實啦嗰件事，你明唔明？ 哇！咁樣 釋放唔到件事， 咁樣偶發真係好大件事。 係啦，冇錯，呢個係我人生嗱嗰間酒店唔係一間低級嘅酒店，即係佢未去到五星啦，但係佢冇事嘅，即係房啊、裝潢啊、即係潔淨冇問題，只不過佢就係踎嗰下咧。令我一真係精神為之一振可以話係。 但係咧，我終於都明白啦，因為咧頭先阿何亨講咧話，我問你即係喺個鎖匙位，你係向闊嗰邊定係向窄嗰邊咧？ 咁我突然间谂，哦，原来呢个咧就系男同女去洗手间唔一样嘅嗰个态度。因为咧，我喺度谂，咦系，即系我终于都明点解阿何铿话系唔系嗱，但系应该咁讲，但系。因为通常咧个洗手间， 佢仲研究紧个方位。 如果系个墩嘅话咧，其实个结构，假如佢唔系打横嘅，佢系打直嘅。我开咗道门之后，一定系大嗰边，即系阔嗰边锁匙窿咧，系向里面噶嘛。 系 咪先？咁所以如果你去小解嘅时候咧，你就会背住道门啦。 冇错冇错，系啊，好正常啊，系啊。 系咪？但系如果你要， 冇错系， 你要开一啲大件事啲嘢嘅时候，你仲要面向道门噶咯，即系话。作为一个男士是会正面又向背面又向的了，啱唔啱？ 是你可以咁讲嘅，系啊， 睇习惯啦，睇习惯啦，系。 系咯，但系咧，但系我自己咧，我其实咧，即系当然啦，其实嗰个玩法都系一样嘅，咁你就梗系向住阔啲嗰面啦，锁匙窿即系阔嗰边啦。但系咧，我有一啲时间我会好惊嘅，就系、是、 似人敲门。 唔系啊，都同道门有关啊。我会好惊，如果突然之间如果道门开咗嘅时候，我系用个背脊得住咧，咁万一有啲咩事，即系啲人成日都咁。讲噶嘛，咁如果突然之间有啲人要喺后面袭击你嘅，咁你 一阵风吹入嚟咁样样， 系啦，你咪完全你咪完全咩咯，即系冇任何嘅还击之力咯，即系呢个系我几惊嘅一样嘢嚟嘅，咁样咯。 嗯， 讲完啦。 呢个阿勤有少少失去安全感，但系你话队长头先讲话上网咧，我系嗰阵时即系仲遇到嗰种咧，就冇即系嗰个锁匙窿顶同埋底都好啦。佢有一種嘅設計係幾特別嘅，我喺香港冇遇過嘅，就係咧佢都係蹲㗎啦，咁但係咧佢喺鎖匙頂嗰位咧，佢個設計咧仲會係有一個 cover 嘅。 哦，我知啊，系啊， 有少少翹出嚟嘅嘢， 冇錯冇錯，好似啲人啲呢個嗰啲盔甲咧， 係啊，翹出嚟嘅， 係啦，咁咧，咁啊令我好疑惑啊嘛，因為咧我即係你都知道啦，我方位通常都係向鎖匙頂、鎖匙窿個頂嗰度， 係啦，闊嗰邊， 咁我喺個頂度有個 cover 喺度，咁我就諗緊啦，啊，咁會唔會即係我當然知道個功能可能係唔想譬如 周圍水花，係啦， 係啊，四錢咁樣啊。咁但系问题又嚟啦，咁我就要褪前咗，即系比我平时啊蹲嗰个姿势再褪前啲啊嘛。 系， 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咧系，总之如果遇到呢一种嘅蹲嘅厕所咧，我系会即刻走噶。 哦， 有如洪水猛兽一般啊！ 因为洁净问题都系。 啊，洁净问题啊，即系啲方位摆得唔好嘛，摆得唔好个人就攞攞乱啦，咁 一阵一阵个人歪咗咁啊，唔系几好啦。 呢个咧，我谂呢个咧就真系男士专利嘅一种忧虑啦。 系， 因为女孩子系唔会谂呢样嘢噶嘛，因为嗰嚿嘢无论系有定冇，都对我哋冇乜太大影响噶嘛。 系，就 系 咁咯。 系啊， 系冇错。 厕所真系好难搞啊！ 厕所真系好难搞啊！ 系啊，同埋咧有啲。洗手间咧，佢系即系公厕啦，讲紧佢系有两级上去噶嘛，我系觉得好危险，即系嗰种感觉系唔系啊？因为啲人可以喺个门底下望到入嚟嘅，嗰种感觉其实系好唔舒服嘅，我都会走咯，见到呢啲 toilet。 但系好多时咧，嗰啲酒店嘅简介咧，佢冇话俾你知，其实佢个厕所系点嘅 啊？咁梗系啦， 系啊， 佢就话俾你知啲咩床啊。但系厕所究竟系边一款先啊？系啦，冇错，佢通常都唔讲。 望住咩 view 啊？咁样嗰啲， 冇错。 明色灯光飘散着淡忘，在这酒店爱这个宁静大堂，燃起香烟。驱散着夜寒，在注视你目光。玻璃映照我坐在这角落，照着你在凝望。可否不要再冷漠，再让我迷惑心内？ 这角落，无限自在寄托。可否不要再冷漠，再让我直列多心爱错，让爱枯干，为何内心的影动难对我讲？不再影在旁，伴我的渴望只有宁静大堂，迷失不安，偷看着大门，极盼望你可给我零碎眼光。 打京嘅酒店大堂啊，咁我哋都唔單在啦，講多少少啦。咁頭先咧，我哋就講緊嗰個關於即係蹲同埋坐嘅問題啦。咁咧，其實咧有一款嘅酒店嘅洗手間咧，我自己亦都係可免則免嘅。就係咩呢？就係同頭先嗰個有少少關聯嘅，就係、嗱，即係我喺內地同埋喺韓國都遇過嘅，就係佢冇浴機、冇浴缸，亦冇嗰啲一個玻璃箱俾你沖涼嘅地方。佢就系嗰片地方俾你肥、啊， 有冇一格啊？ 有 细细格都冇。 你阿老康明白我讲咩 啊？明。 佢成餐嘢连埋 石，系啊， 平地连埋嗰个墩嗰个窿 ，and 所有嘢系平地，然后就有一抽嘅嗰啲咁嘅即系洗手嗰啲，唔系花洒嗰啲嘢，就喺晒度啦。我系非常之不能够接受呢一款嘅。咁、那个原因就系咩咧？我唔知咧，即系首先咧，你会令到佢个整个洗手间咧就湿晒啦， 系啊。 咁跟住咧，你嗱你即系譬如你踩下拖鞋入去，咁你又有嗰啲印啊， 好核突咯，觉得 就会好核突。咁、啊、我就会唔识处理啦。咁譬如你对拖鞋又湿，咁你印翻出去个 地毡， 地毡度又湿咗。咁跟住你咁又要即系准备两对拖鞋啦， 系要换拖鞋 系啦，咁要换拖鞋啦。咁嗰件事就会好烦啊，即系令我觉得就算去刷个牙，我都觉得好污糟咯，感觉上。 嗯， 我不能够接受呢一款嘅。 但其实呢个我比较少遇过。阿老康有冇试过？ 冇。 其实我系喺一啲咩状况下咧，其实反而喺拍戏啊，真系遇过嘅、哦。你知啦，即系譬如拍戏有阵时候去山区咧，咁嗰啲。即系大家唔系，即系我就唔系冇评论噶，只不过大家嘅风土人情唔同，即系佢哋即系使用嘅方法又唔同啦。咁佢哋即系提供呢啲酒店，其实但系嗰个间房冇事嘅，只不过佢系嗰片土，佢个土地就系咁样样啦。 同埋咧，我觉得出去住得酒店咧，即系阿队长头先讲就话间房即系可以即系三面落床啦。咁其实真系酒店嘅厕所咧，都系一班即系租酒店，即系选择酒店嘅其中一个好紧要。 好紧要啊， 系嘛？即系譬如佢其实冷热水嗰个系统啦， 系 嗰个花洒头啊，嗰个喷射出嚟嘅模式啊，都系好关键， 冇错， 好关键 系 嘛？ 冇错， 系啊， 同埋佢去水去得快唔快，好关键。如果佢停得耐就弊啦。 仲有咧， 我试过喺啲五星级酒店嗰度，佢停啊。 唔系，因为咧，嗱，你讲花洒， 佢翻紧铺同埋啲洗头水喺度转紧咧。 你讲花洒头咧，就真系有嘢讲。我咧就好怕一个食死咗喺幅墙嘅花洒头嘅， 即系嗰啲楼上水帘洞， 冇错， 唔系水帘洞喺头顶，但系有一啲系喺幅墙上面打斜斜落嚟。 有啲咁嘅嘢嘅咩？ 有，佢系边种打斜斜落嚟嗰啲咧？嗰、那个水龙头咧就细个啲嘅，上面嗰、 水帘洞， 水帘洞嗰个咧就会阔啲嘅，即系落嚟个位成个人都可以覆盖住。我怕系因为咧，我唔中意佢咁样斜我，而我自己。control 唔到啊！如果嗰个花洒揸在我手咧、 哦， 就好好多嘅。嗰啲我好唔中意嘅，真系。 系， 同埋好难洗头咯。 反映到阿勤又要安全感啦，同埋要揸住你手啊。 揸住手真系冇错，系啊，真系要揸。 咁请问反映到我啲咩咧？我 咩话？你冇乜？ 反映我唔识嬲， 你 几 好？ 唔识嬲。 咦？你真系话我唔好啊？原来 唔系，梗系唔系啦。喂，花洒头有得讲 喎。 花洒头都有得讲。 我觉得好污糟啊！啲花洒头，我想死 嘅。好啦，拜拜。